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Hello， 云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欢。我在这本书当中呢，饰演了很多的角色，有年轻的，有中年的。哇哦！本来其实我特别想录的，跟我们的制作人张涛说好，我想录一个就是有点挑战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时间没对上，然后自己能力也不足。哎，我觉得不能那么说自己哈，嗯，是他觉得我能力不足，但是我不这么觉得。就录了不同年代的人的声音吧。哎，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录角色。你说到角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十年前认识张涛，然后我们的制作人张涛，那就是十年。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嗷嗷待哺。但是我那个时候有个感觉，就张涛是一个当时的印象就特别内向，可能就比较冷，也不太爱跟人打招呼，可能就不太爱跟我说吧。我们对，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人来疯人来熟的人，就是都会比较内向一些。但是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欣赏内向的人，就是内向人就像打开一个宝盒一样，尤其是做这部剧之后，我真的觉得张涛真的是一个，从他之前做的像陌上人入狱啊，太平长安，包括这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皮囊，就会觉得就是这个宝盒你刚打开一点，看到了一点首饰啊，看到了一点这个金灿灿的东西，然后再打开一点，哇，开始有古董，再打开一点就感觉这辈子特别值。所以哎，这个过程特别开心。我刚刚甚至都想，哇，真的这个不要钱做得很开心。有的事情真的是没有钱，但是你心灵的满足感是极大的，就没有东西可以超越。有的东西吧，哎，听起来好像很不差钱的感觉，不是，就是那种感受，你能明白对吧？嗯，我今天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没有钱你都很愿意做。 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拍摄，哎，那个我太不擅长，我特别怕面对镜头，就不自然，就每一行有每一个行当的那个特点属性。一直做广播那么多年，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你可以在收音机前啊，你可以穿拖鞋，你可以邋里邋遢的感觉。但是你要面对镜头，你的心里就开始作祟，你总觉得会有很多人要看你，你开始曝光了，你也不知道对面谁在看你或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心理那关过不了，那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过了。我也不吃这碗饭的，我何苦呢？一把年纪了，我还要勉强自己去做的在镜头前很自如的样子。哎呀，真是！但是因为录这个角色，所以这些都是就是附属的东西嘛，我觉得都还行。但是其实最享受的还是能够赋予角色更多的生命吧。包括其实录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制作人张涛可以就是一直让我重来重来，一直到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哇，就是他了那个感觉。但是这种东西好像相对比较少，你让我重录的地方，但我还可以发掘的地方很多，我也是个宝藏。你要努努力多发掘我，真的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的性格有很多面的，就是你可以是很内向的，你也可以是很张狂的，可以是很疯癫的，我都可以。好像我听的时候我还看到有评论，有人提到我说我声音有标识性。常干这事儿。所以你下次要多找我录，我会给你惊喜的。不要钱。你见过这样的配音的吗？不要钱。啊，真的特别特别有意义。 来吧，找事。 本来我们制作人张涛呢，他希望我录那个赵云华， 尤其赵云华有一段戏，真的我当时都做好了要缺氧在录音棚的准备啊。他当时在跟我讲那个戏的时候，我的内心就跟着他说的这个语言啊，产生画面，跟着画面在走，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去完成。而且当时给我听了一段，就是从楼上跳下来之后这个音乐推起来的那一段，哇，觉得电影级的制作吧。就前面不要讲太多了，我觉得听过《太平长安》和《陌上人入狱》，对这个剧的期待期望值应该已经到了一定的标准。但是我觉得以我对张涛对这件事情的这种痴魔的理解，他应该会把这部剧做到更加极致的一个状态，这个倒是不用担心。我倒是担心的，我的角色是不是不太够啊，制作人制作人可不可以制作人不理我。我功课倒没有刘奔做的那么多，但是就是我没有写人物小传，这点肯定是的。但是我是去看了那个角色，最早的时候我本来是有点想录他那个妹妹孟若书，后来我觉得他妹妹可能他的贯穿性不是那么强，一会儿就没他的角色了。我觉得我还是想更多的挖掘能够陪着这部剧一直走下去，所以就我想程韵可能还比较合适。其实这个剧里主要是两位男生嘛，女生在里面就是点缀，但是点缀也很重要。你想想，一个钻戒，你是吧你们是钻石，但是钻托也很重要对，所以我在皮囊第一季当中，黄雀哈，这里面我的角色呢，一个是女警程韵，她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利落的有点假小子，她对其中的一个男主呢暗生情愫，他旁边有个男同事叫周奇阳，对他好像还挺讨好的，但是好像他的眼里也没有，就是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这样的女生，一听这个声音，一听她的角色，会觉得她就像你身边的一个女孩，刚毕业没多久，对职业有热情，然后对异性有期待，对未来生活有期待，可是呢，对于另一半呢，又喜欢那种强势，就女性嘛，都是慕强的，都是喜欢自己的另一半比她要强。可是她可能喜欢的男性的喜好呢，呵呵，并不是她这一挂的。可是她对于感情还是一直挺执着。我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在这个人身上吧。程韵还有一个是宋宁，宋宁是一个中年的女性，可能相对来说她的人物特征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我起码在录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找到了一个人到中年的这种状态，对对对，觉得录完之后就可以跳广场舞了。我现在有的时候回忆起十年前做时尚之道，当时我是女主播，张涛是制作人，但是其实我们交流并不是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工作都是各自管好分内的一摊子事情就行了，更多的交流不多，只是觉得制作挺精良的，没有了，就没有更多的交流。但是而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张涛啊，但是我自己一方面我觉得个人也不是很成熟，就是你对于一些事情的感受呢可能还会比较钻牛角尖。十年过去以后，我自己觉得我的人生更舒适，更愉悦，更包容了之后，我再去回过头去看，包括像刘奔啊，看我们的老同事老姊妹，对，还有小曾，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熠熠闪光的，包括做的一些东西都是特别让人惊喜的一个事情，所以能够再聚在一起去合作，不管说戏份多还是少，但是能够参与其中都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因为可能听的人没有去感受它的每一点每一滴的组成过程是多么艰难和多么的让张涛兴奋，但是其实如果你有心的话，仔细去感受，你会能够感受到这个创作过程的那种幸福。所以对，听呗 经过皮囊剧组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在台内的资料库里找到了十年前黄欢老师担任时尚之道主持人，张涛担任制作人的节目录音。以下时间请跟随着珍贵的录音回到十年前的青涩时光。 如果你想要生活变得更美妙，你需要什么？需要新鲜，需要有趣，需要发现。没错，你需要的正是这些。所有优质的东西可以恰如其分的让我们与众不同的东西。现在我们将这些美好提炼出来，汇集在一小时节目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时尚传媒集团联合打造，每周一到周五晚18点到19点，文艺之声时尚之道，阿杰、黄欢和你分享热点新知，发现乐趣北京，传递活力音乐。 Evolution is complete。 今天的时尚之道你说了算，有请时尚之道黄欢、阿杰。 和你一样聪明又有范儿， FM106.6 时尚之道。 你是复古迷还是时髦控？你是大宅女还是小清新？跟我走， 跟我走， 时尚之道，让你的生活更有料。 每当夜晚响起这样的节奏， 这样的节奏， 我感到内心的渴望在一点点的抬头， 一点一点点。 不管这条资讯被多少次的解剖，他们总能找到一个让我万分惊讶的出口。欢迎光临时尚之道，新知大爆炸。 旁白，小曾的旁白，那绝对是没得说。对，因为我跟他还有在别的群啊，然后我会介绍到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在他的这个年龄段，国内没有人可以超越他录这旁白。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那种偏自然生活化的，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在声音的这种传播过程当中，就我喜欢的那一卦可能未必能够对整个的剧情的渲染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之前也听过小曾录的一些书，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我真的是听他录张涛的几部书之后，我才觉得哇，旁白可以录到他的每一句话传到你耳朵里之后，它都有一幅画面在你面前，虽然你没有看到，但是你可以仿佛在眼前看到。而且我相信每一个听的人看到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画面一定是跟你之前所经历的、看到的、感受到的，你生命当中点点滴滴组合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一部皮囊，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部陌上人入狱，这个想象力的开发没有一个好的旁白是绝对达不到的，这个是我对小曾非常佩服的地方。虽然他平时可能马大哈那种然后觉得就是特别没溜，有时候觉得他，我说你怎么会忘性那么大，而且经常给他发消息，我觉得他也不是不喜欢我吧，他就是对，就发了之后3天突然他给你回一个，而且完全没有歉意，我说这人怎么可以这样。但是他，你要一提到他的专业，他就真的是把你打败了，你因为他的专业你可以原谅他的任何事他真的忘性太大了，我就这应该跟年纪没关系吧，是吧，他应该就是这么一个人哎呦，但我特别喜欢他，真的，他就这种性格人，就会让人很招人喜欢。他应该属于那种男生也很喜欢，女生不讨厌，对，这种很仗义的、健忘的一个女人，实在不能，他很聪明，但是他的聪明不在点儿上。好，这是小曾，小曾是我特别喜欢，然后里面两个男主，韩英帝的声音那真是太好听的广告声了。他颠覆了我对东北人那种吃那个炖什么都是垮炖那种煮炖的那种，我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应该是就是很精致，不叫地域歧视啊，就是说垮炖和不要解释了，就是他的声音绝对不垮，就很舒服，很洋气。 你瞅啥都啥，瞅你咋的，想干啥不想干啥，你瞅啥笑会笑闹会闹，东北变化看得到啊，山是山河是河，不变的还是东北科，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录广告声特别好，我也是认识他应该有8、9年了，不叫认识，我见过他，当时他跟我们台里另外一个制作人何佳啊，何佳给我介绍说，哎，他声儿怎么好，当时是录一个广告，哇，我当时一听，我说这个声儿也太棒了吧，就是很酥呢，但是他后来显然他8、9年之后把我忘了，我再提醒他，他也健忘，是我人缘的问题吗？哎，真是， 很厉害。这个是我对韩英帝的一个印象，就是声音真的是太妙了。嗯，就是你说的老天爷赏饭吃。嗯，还有一个老天爷赏饭吃的，就我们制作人张涛。张涛这一次真的是，我应该是前几个月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哇，这个人就颠覆了以往我对他的任何印象。原来我觉得他不太搭理人，然后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特别爱怼人。 张涛导演说应该独自生怼人。 好，就是真的是特别杠精的感觉，就不太敢惹他。但是我发现老天爷就是他给了人一些极致，一定会让你这个极致在另外一个地方得到一个正向的放大。就比如说在做书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只要一说到他自己原创音乐，自己作词作曲编曲，然后自己就所有的这些操刀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就像一个小孩得到了一颗想了很久的糖果，然后想要给别的小朋友显摆，但是你又不给你吃，就只给你看，然后给你闻闻，哎，不给你，哎，就像那小孩的任性，哎呦，又可爱，真是不得了。嗯，张涛是一个，你说老天爷赏饭吃都不止，哎呦，就优秀的人怎么那么多？这真是的，就是你说我这么平庸一个人，怎么老遇到你们这么优秀的人？真是 黄老师太过谦虚了，您可是获得过央广十佳主持人的终极大魔王了， 是吗？我就等着录角色，我真的我就录书。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皮囊。在云听播出之后呢，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我相信主创每一个主创都会非常关心每一位听众的感受，以及对这部剧的一些评价，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会去看。希望我们可以在线下还有更多的机会能有互动。好了，说了这么多呢，这一部国内顶尖的精品多人有声书皮囊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就不用再介绍了。顶尖的感觉大家体会过吗？我还就人生没有体验过巅峰的感觉，你就听皮囊就能找到。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